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以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统音。第77集。不管是微博还是时光网，豆瓣评分都很高，那至于评论更是炸锅了。微博上面万里龙沙话题一天便有极多阅读量和讨论，基本都是正面评价。2018年还有一天过去，杀出一个年度最佳，还有完美的商业片。订票总是显示满座，以为又是在刷票房，后来我才终于相信，原来真的是场场爆满。当然也有许多的肝肠寸断的人在嚎， 太伤心了，太伤心了，严重影响正常生活，明明知道是悲，已经做好准备，还是哭瞎了。哇，前面燃爆了，后面虐惨了。 另外还有好多大手画了 N 张同人，全部都是尹长东、齐建飞浮相图，在微博上转发极高。左然挑了一张画技最出色的，内容暧昧不露骨的，转了评了还说谢谢。那位作用几十粉的大大被转发之后异常兴奋，再转了出来感叹号。下面一众网友哈哈笑道，左影帝，你当真知道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吗？左然便在某条回复下面回复三个问号。星空传媒一见有利可图，于是又买了几个微博营销大号来了一波转发，热度很高。网页似乎都对懵懂的左影帝感觉十分有趣。令何修一惊讶的是，自己的话题度也极高，似乎齐录之后，网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何修一演技好到炸裂。于是万里龙沙一出，自来水又吹了一波，什么演技巅峰对决，真正可以吃上演员这口饭的也就是何修一这种人了。演起戏来光芒四射，每个角色有血有肉，全都叫人爱到不行。还有与左影帝飙戏一点都不露怯，何修一刷刷刷感觉十分羞耻。他很清楚自己的演技在万里龙沙电影拍摄前与拍摄后差别很大，他是在一年之中一点点提高的。不露怯是因为左然不会让他露怯。此时已是凌晨，何修义正懒散地坐在左然家客厅的沙发上。左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正好走向沙发的背后，于是何修义仰过脖子，倒吊着眼睛看着左然。我当年怎么就把你撩来了呢？好像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儿，竟然能让左然念念不忘。左然见状弯腰低头在何修义唇上吻了一下。干什么去啊？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 大约两分钟后，左然不知从哪儿捧来一个蛋糕。哎，有蛋糕哎。 嗯，庆祝用的。 何修义按灭了手机，要将它放在茶几上，没想左然却说， 你继续玩吧，我喂你就好。 嗯，何修义想了想觉得有点温馨，于是笑道，好。于是何修义便一边继续摆弄手机，一边等待蛋糕。左然用塑料叉插起了一块蛋糕送到何修义的唇边，何修义张开嘴咬了一口，蛋糕的味道极好，奶油纯正，入口滑腻，不是太甜，还带着沁人心脾的香味。何修义问，在哪儿买的？ 自己烤的。 啊？ 嗯。 吃了几口之后，何修义猛然地发现左然在喂自己同时也在享用蛋糕，使用的是一把叉子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小蛋糕被分食完毕，左然扔下叉子，用手指刮下了盘子上沾着的插不起来的奶油，送到了何修一的嘴边。 舔了？ 嗯， 乖，别浪费，我不大喜欢吃甜。 好吧。 何秀一凑过去，伸出舌尖，舌头一卷，将左然修长的手指上的奶油一点一点地舔了，而后将左然的食指、中指一一地嘬入了口中，双唇裹着，脖子一扬，将奶油彻底地全部刮了下来。奶油的甜香气当中带着体温，何秀一感觉到自己喉咙、食道、胃部全都在燃烧。左然抽出手指瞅了一瞅，似乎嫌何秀一舔得不够干净，又将手放在了自己的薄唇边，将残余的一点奶油也吃掉了。何秀一脸红得像是一只大虾，根本不敢抬头，只刷微博论坛。何秀一又跑去 CP 楼 CP 微博刷帖了。随着左和 CP 党越来越多，他们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，十分有趣，叫易燃易爆炸。有人说故事流畅，逻辑严谨，有笑点，有泪点，有帅哥，有美女，有男人之间纯洁的友谊，100满分，10分总分112分。被齐建飞演唱东的兄弟情感动了，官方发糖，我上天了。先拍家族，后拍万里龙沙，这两只即使现在没在一起，不久之后也绝对会在一起。何秀义本想点一个赞，最后还是决定算了。他没有左影帝那种面不改色装不懂的能力，演技上还是差上一筹。公映的第二天，左然与何秀义继续的赶场宣传，这回是在广州，因为广东广州是吴翔的老家，因此左然抛弃苏阳，而是带了吴翔进约。三个人接受了当地媒体采访，接着又去影院参加公映活动。星空传媒的人在活动中宣布首日票房过亿，收集观众反馈，回答观众问题，并在现场赠送了10张三个人的 A2 签名海报。何秀义也发现吴翔确实蛮红，自从年初饰演了董千山的角色，便如芝麻开花，一节比一节高，如今人气已经远胜苟富贵了。逮到一个功夫，何秀义扯住了吴翔，纠结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直白地问，苟富贵没有做错事吧？这个是苟富贵拜托何秀义问吴翔的一句话。何秀义在完成作业，苟富贵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与吴翔疏远了，吴翔总是忙，总是有事儿。以前明明每天讲述各种事情，最近却是没了。苟富贵也不知道吴翔在干什么，就连重要改变对方也不讲了。他若主动联系吴翔，吴翔倒也不会拒绝，可是明显的是心不在焉。苟富贵也不敢多言，瞻前顾后，如履薄冰。他怀疑自己是哪里得罪了老友，于是便拜托了老好人何秀义旁敲侧击地问问吴翔。听到这话，吴翔显得十分疑惑，一头雾水。 富贵没有做错事啊？ 哦，作业完成，苟富贵叫自己不要再想别的。 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因为我俩现在不是连体婴吗？我只是太忙了，实在是没有时间像以前一样啊。 嗯，吴翔，6年有情不易，好好珍惜啊。 哎，我知道呀，别担心啊。 第三天，剧组主创去了武汉，第四天是长沙，第五天是沈阳。何秀义太累，经常在飞机上靠着左然睡着，左然总是抬起胳膊不让何秀义滑下去。有时候何秀义会感慨上一句，左然啊，你的体力真好。左然听了便会小声地逗何秀义， 以后让你试试我体力的极限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